也许我是 己叫醒。像边的河水一样无情又透明，我咬着嘴唇，喊不出声音，眼前烟雾沸腾。